我看着眼泪，却因为夕阳。却因为夕阳的美，幻觉的美，我已经沉醉，沉溺在地平线的尽头的我 ，baby。 下面请您欣赏来自曹猛和黎瑞恩演唱的《你让我感动》，林隆炫和周慧敏带出的《留言》，林翠萍带出的《泣在风雨中》。 我最喜欢你每天电话到早安，就算不说情话也觉得温暖。 我最喜欢把自己交给你管，让爱情帮我改掉所有坏习惯， 把自己放一边，什么事都先想到我，无微不至的温柔。 像最好的梦。我说愿意付出所有，实现你要的快乐。你说爱我就很享受。珍惜到永远，把自己放一边，什么事都先想到我，无微不至的温柔，你像最好的梦。我说愿意付出所有，实现你要的快乐。你说爱我就很享受，你让我感动， 牵着手风里慢慢走，有谁能就靠近我， 低着头什么也不说，满足的泪就要 放一边，什么事都先想到我，无微不至的温柔，你像最好的梦。我说愿意付出所有，实现你要的快乐。你说爱我就享受，我爱你，好爱你，你让我感动，用一生相守。 这每一天淡去无痕迹，

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巫启贤带出的《思念谁》，黄大炜演唱的《冷肩膀》，杜德伟带出的《天真》。 越长，空虚。

安排的方位，将尝试去突围，又落在命运的支配。曾经以为